想不会再天亮了，明不明天也无所谓了，就静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，泪还是热的，泪很冷的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9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老庄主圣于圣陶然带着两位少爷来到天王殿前，英王率文武臣僚降阶而迎。圣老庄主赶紧跪倒磕头，草民圣谕诚惶诚恐，死罪死罪啊！王爷乃金枝玉叶，重如九鼎，出朽之才，敢劳王爷如此高看，使草民受宠若惊。英王伸手相搀，老庄主，你是武林前辈，德才超人，本王仰慕久矣。前日得见尊严，实乃三生有幸啊！凌元圣秀也跪倒磕头。英王一看年轻有为啊，就夸了几句。爷仨站起来了，跟着英王富昌走进天王殿。圣陶然是坐在宾席，英王落座了，手下群臣该坐的坐，该站的站。二位少庄主站在父亲身背后，有人献上茶来。老庄主抿了一口，手端茶杯往寺外一看，王爷呀，叫草民来赴南北英雄会，不知这南北英雄现在何处？英王脸一红，老庄主啊，前言特相戏耳，庄主莫怪。什么？戏言开玩笑？老庄主不由得一愣啊，王爷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您是英王千岁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老庄主啊，您知道本王的苦衷吗？草民怎么会知道皇家之事啊？老庄主啊，皇父宾天。那个时候我富昌刚刚7岁， 玄烨是我的弟弟，理应当孤王临朝。哎，当时卑泽瑞还掌权呢，他说孤王耳软心活，非立业之主，所以废长立幼，越次传宗，我才逃离北京。孤也知道大清江山永固，孤掌难鸣。我就想啊，昔日大顺没有立锥之地，足亡中国；禹无十户之郡，足霸诸侯。就是我先皇祖十三副盔甲起义，言有四海，我想有志者事竟成啊！苦心人天不负啊！所以我才来到四川，饱受颠沛，20年生计得有今日啊！现在时机已成，兵精粮足，只是没有为帅之人。久仰老庄主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因此假借英雄大会，转阁下进山，共图大事。老庄主，你进山要辅佐我富昌，何以马援是刘秀，韩信归汉王啊？千顷老庄主允诺才是啊！英王把话说完了，老庄主是心有所思啊。如果我当着英王手下文武权臣断然拒绝，英王富昌是骑虎难下，激怒手下的文武官员可就不好办了。我应该婉言答复。千岁啊，到现在我才明白您怀恨多年，按说草民就住在剑山外，应该应天顺人，为王爷您开疆斩土。只是一来我是青史老臣，再说草民的山庄还有他人负责，带草民回去跟他们商议一下，也把王爷含冤隐恨的事情讲了，征得他们的同情，草民呢就要率领三庄之众一体投诚，助王爷一臂之力。千岁您意下如何呀？英王非常的高兴，来呀，天王殿摆酒宴，八桌酒席，英王坐在主位，老庄主坐在客位，文武臣工挨次而坐，那摆上的就是山珍海味了。英王是连连的劝酒啊，等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银峰伸手打击掌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王爷啊，生老庄主出临剑山，王爷您盛情款待，酒席宴前无以为乐，不如叫将军们宴前舞剑以助酒兴，请王爷识下。英王富昌一听，把头一摇，摇得跟蹦鼓似的，哎，老军师，我跟庄主推心置腹，一见如故，此处又不是鸿门宴啊，何用项庄项伯呀？英王傅宝臣呢说的是，想当初汉王刘邦、楚王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立约，两路伐秦吗？楚怀王说了，你们谁先到咸阳，哎，谁就是天下之主。天下人都认为楚霸王项羽胯下乌骓马，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，天下无敌，准得先到咸阳。再有还有军师范增出主意，可万也没想到啊，汉王刘邦先到了。刘邦到了咸阳，刘邦可没敢做天下之主啊，他等着，等楚王项羽到了，范增给他出主意，在鸿门设宴，把刘邦请来了，在酒席宴前让项庄舞剑，项庄舞剑一代沛公嘛，要把刘邦给杀了。这项伯呢，他因为是张良给介绍的，现在 带着项伯跟刘邦是儿女亲家，刘邦答应他了，所以项伯呢就保护沛公刘邦。这时候英王富昌就说了，这儿又不是鸿门宴，安用项庄项伯，就把这事儿呢给驳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最后这张桌子也就是末席站起俩老道来，一个是七星真人叶守明，一个是八宝真人叶守敬，这俩老道啊五十多了，是剑山巡山的护国军师，住在哪儿呢？就住在后山七星观。其实这两个老道啊那是下午门的贼。有一年秋天，这哥俩呢在观外头看山景，突然间满山遍谷的猿猴，母猴抱着小猴，猴王领着群猴，蹦着跳着打着闹着，各种猴类都有。哎呦，大的小的公的母的，感情啊是群猴搬家。这个七星真人叶守明，他是个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主，虽然他是下午门的贼，他也明白了，老折腾啊，得嘞，我既然出家当了老道了，现在在剑山蓬莱岛后山一待，就他的这吃饭了，他不愿意打仗，所以他看见群猴搬家了，他就叹了一口气，跟他兄弟说，哎，兄弟啊，看起来剑山要变为干戈之场了，所以群猴迁移呀。这叶守敬呢是个没心没肺的人，嘿，哥哥，您瞧这猴多好看啊！那边你瞧，全身灰色，一对金睛，动作灵敏，咱把他捉住，养他解恨。木良佛，这种猴啊叫石驹，你要知道，耍猴戏的人专门捉这猴养，交给他什么玩意儿，哎，他就会什么。怎么办吧？确实是太慢的哼了，你从后边绕过去，我从前边把他给逮住。这猴是非常灵巧的，但是也逃不出叶氏弟兄之手，这猴被逮住了。就这样，这猴这爪子差点把这哥俩给抓伤了。叶守敬给这猴做了一个木笼子，哥俩精心的喂着，没几天喂熟了，两个人就把猴牵出来教他把式吧。这猴也不听话，让他练什么他就练什么，得想办法。教猴要练把戏有一好主意，逮住一只鸡捆好了，当这猴啪一宰这鸡，这鸡脖子这往出一窜血，这猴害怕呀，你教他什么他练什么，一教就会。这俩老道就训练这石驹，后来呢两个老道又捉住一头绒猴，这绒猴呢就是俗称的马猴，那比石驹高大多了。两个老道没事呢就教这俩猴练把式，一晃就练了十几年了，这俩猴呢就听这俩老道的话。今天呢燕普院银方想让人舞剑助兴，英王没听。两个老道站起来了，胡良佛，善哉善哉，老军师啊，您要让将军们练武以助酒兴，王爷是认为不恭敬老庄主，臣想当着老庄主练武那就是班门弄斧了，臣弟兄在后山捉住两个猴，平时教以武艺能解人烦闷呐、啊，请示千岁示下，能不能把这两个猴带来练练武艺，使老庄主开怀一笑、哦、其实呢这俩老道并没什么坏心，可是这个场合盛家父子不能不注意，也不能不想，也不能不防。英王呢就点头了，啊，这还可以，那就把猴取来吧。俩老道答应了，带着十几个人奔后山，一会儿的功夫咕噜噜就把两个笼子给推来了，下边是小车带着轱辘呢，推到天王殿的台阶之下，大家伙一看两个大木笼子，每个笼子里装着猴，这绒猴得有一人来高啊，石驹小三尺高， 叶守明、叶守敬把笼子打开了，把这俩猴牵出来了。英王傅宝山点了点头，好啊，那就让猴练练吧。少庄主凌元看了看圣秀，圣秀点了点头，两个人就来到老庄主圣桃园的面前。爹呀，叶道长带着真猴，我们哥俩一个称为石猴，一个称为神猴，是假猴。父亲您请示一下王爷，天王殿能不能假猴对真猴？我二人要跟真猴比比武艺，不知道英王千岁能不能应允。老庄主圣陶然明白这俩孩子的心呐，他知道这两只猴敢带到天王殿，这俩老道是下五门的贼，他不会教这猴好。倘若这猴上来要有毒气害我们爷儿仨，可怎么办？刚才我说了，这种场合这爷儿仨是不能不防的呀。圣陶然就跟英王傅宝臣说了，傅宝臣呢也听见这俩少庄主说什么了，好吧，准许假猴对真猴，叫二位少庄主在酒席宴前跟双猴比武。这叶守明、叶守敬心说这两个小冤家不知天高地厚啊，这不是诚心找死吗？你们这俩猴多大能耐呀、啊，大家伙全都不知道。别说剑山蓬莱岛的人，也有好多人不知道这俩老道这猴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有跟老道好的知道这猴的能力可不小。这时候二位小侠客也就飞身过来了，叶守明、叶守敬两个老道一拍这猴的脑门，锁链一摘，这两猴噌的一下就奔着两位小侠客爷来了。这俩猴确实让这俩老道调教出来了。怎么练呢？先饿着这猴，等这猴都饿极了，这哥俩闲着没事就糊个纸人，这纸人呢都装上这猴爱吃的东西，把这猴放出来，俩猴往前一扑，把这纸人扑倒了，用这爪子唰的一下就把这纸的肚子给扒开了，里边全都是猴喜欢吃的东西，那还不吃吗？还不扒肚子吗？久练久熟，这猴啊就敢把真人扑倒了。这俩猴呢看见少庄主直叫，我朝往上一扑。凌元跟圣秀多大的本事啊，这是爹爹亲传的武艺，每个人都带着兵刃呢，一条鹿筋铜蛇棒，这种兵刃要软有软，要硬有硬，使出来硬的就是棍，软的就是鞭。这凌元手持鹿筋铜蛇棒就奔了这大绒猴了，圣秀的就奔了三尺高的石驹了。这绒猴的前爪呀照着凌元的胸前唰就掏，真掏上开打。凌元横梁架海，拿着手中的铜蛇棒啪一崩，崩这绒猴的爪子，渔翁伐舟啊，然后照着这猴的小腹上啪一杵，人为万物之灵，这猴啊终究他不是人，他扒纸人行了，扒真人扒贼行了，那贼没有凌元这么大本事，砰的一下，鹿筋腾蛇棒就杵在绒猴的小腹上，绒猴一疼，两只前爪一捂这肚子，凌元蹦起来，手中的鹿筋腾蛇棒来了个叶底藏花，啪砸在绒猴的头顶上，万朵桃花开，就把这绒猴砸死了。圣秀一看哥哥赢了，用这鹿筋腾蛇棒在石驹的面门上虚晃这么一棒，他摸头就走。石驹不懂啊，他是处理，他往前就追。上校呢手里这鹿筋腾蛇棒拨草熏蛇，啪的一下就打在石驹的腿腕上了。 一声惨叫，横着往下一倒，圣修一裹手，手中的棒啪就砸在石矶的脑袋上，双猴就全都死了，天王殿就一阵大乱了。燕普燕云峰是勃然大怒，我梁府大胆凌云上校，酒席宴前打死双猴实属无礼之极，来呀，把他们给我拿下。战殿将军往上一围，二位小侠客爷双眉一挑，二目圆睁，老庄主圣玉就站起来了，王爷，两个奴才打死双猴罪该万死，可是他们今天陪着老父我来身居客位，等到我父子入山之后，他们两个再犯了山规，立即处置，请王爷开恩。老庄主说的话非常有理，按说这猴是畜里，灵元圣修是人，老庄主说这话就够过得去的了。现在他们是客人，您不是让我们保您吗？等我们真进山再犯了法，您再处置。没想到英王一扭脸，他没理这圣谕。英王怎么想呢？我们君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有今天的剑山蓬莱岛，既然把你们诓来了，哎，正好你的两个儿子把双猴打死了，借这机会就把你们杀人的命给要了，我只能装作没听见装傻吧。所以阎王当了何为不管了。老庄主一瞧英王一扭脸，老庄主胡须飘摆，苍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英王啊，明明你借这机会要害我家父子，怎得能够。燕普燕云峰一声令下，来将他父子拿着。几十名战殿将军高声喊嚷，拿，哗往上就围啊。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头龙赵登，他手中举着刀过来，斜肩带背，唰这刀奔着圣朝人就砍下来了。老庄主寸铁没带，圣朝人寸头一躲，伸这左手这招叫乌龙探爪，啪，右手就过去了，这招叫老君推背。就啪的一下，多快呀！您再瞧这赵登，啪啪砰，这一下被打到地上，咕噜噜咕噜出一溜滚去。战殿将军石天龙捧刀就扎，老庄主一个断掌，啪，苍啷啷，这刀掉在地上了。那老庄主多好的功夫，这掌正砸在刀背之上，跟着进步摔掌。就在这石天龙的面门上，啪，这掌就打上了，扑通一下，石天龙一个大坐墩儿。野飞龙燕雷燕子破高声喊嚷，来砍我的，手中双轮月照云龙，这顶往下就砸。老庄主一坐腰，太公钓鱼式照着燕雷这脚脖子上这么一搂，左手横身切掌，就在燕雷的胃脘穴上，砰的一下就打上了。那燕雷多大的个儿啊，被人一掌打出咕噜一亮果啊。杜清风练宝剑照着老庄主后腰就来了，老庄主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用不着回头，左脚当轴低溜一转，照着杜清风右手面门啪这么一点，跟着老庄主的右手反背撩阴就是一掌，啪，打得杜清风扑通就来一跟头。好厉害的圣谕圣陶然了。战殿将军们往上围，燕普口念佛号，乌良佛带山人前来。老庄主听见了，他知道如果燕普真过来，自己是难以对敌，燕普的能耐太大呀， 盛陶然只能是不打了。盛玉哼了一声，你们一哆巴一声群蠢乱废，你们算什么英雄啊？我不知既来之则安之，绝不怕死，儿啊扔金刃佛榜吧。两位小侠客也听话，赶紧把兵刃围好了，老庄主亲自把俩儿子绑上了。英王啊，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，想害我圣玉吗？那英王你是易如反掌啊，捆吧。老英雄倒背手一战，五十过来就捆呐、盛家父子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 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。 是否曾经注意，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与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与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我们分手吧， 富昌手下的武士把盛家父子三个人捆好了，推在天王殿的殿阶之下，然后呢掩埋死猴，擦干了血迹，把桌案撤下去收拾好了，英王君臣归坐了。燕普就跟英王说，千岁呀、啊，飞鸟出入于青云之际，上司弯弓而射之，何况处于听无之间堂阶之下呀，千岁，想当年晋文公的父亲内祸于骊姬，外祸于梁武、东关武二人，害死了长子申生，从而周游列国19年，后来从而到了楚国，楚王款待于他，楚王就问从而，我待您这么好，将来楚国和晋国打起仗来，您应当怎么样啊？重耳说了，大王放心，我当退避三舍。一舍30里啊，我退让90里。楚王点了点头，可是楚国的老将程子玉就劝楚王，您得把重耳杀了。楚王不干，后来晋国楚国大交兵，就逼死了老将程子玉，从而险一险就把楚国给灭了。千岁啊，你想一想此事应该如何办理。燕王富昌富宝臣一听有理，就得杀，所以伸手有胆按下抽出斩令来了。三公的头一公银海亮站起来了，千岁，盛朝然乃天下贤士，武林中颇负盛名，今因杀二侯，便以杀三命抵偿，是不是太过了？天下人会议论说，千岁因畜而杀人，岂不轻人而贵畜吗？这样得不偿失，还请王爷三思。也是，这傅宝昌啊，就是耳软心活，他认为燕普说的对，听这三公头一公殷海良一说，他一想，不就是打死俩猴吗？我就把盛玉、盛陶然父子爷仨杀了，这样不近人情啊，杀不得。王爷正犹豫呢，栗胆侠大帅谭桂林站起来了，王爷，想当初胡门宴上，范增三次举玉珏呀，可项羽不杀汉王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汉王5年灭楚，逼得项羽失败在乌江自刎， 千岁，知识之言乃金玉之声，放声乐等于把江山拱手相让啊。刚说到这儿，三宫中的二爷陆海明站起来了。王爷，谭大帅说的很对，但是圣陶然乃天下人王，杀之恐伤天下贤士之心呢、啊。自古以来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康熙皇帝临朝主政，文修武备，把天下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强无凌弱，众无暴寡，可以说和亲海晏，有凤来仪啊。千岁，您现在在剑山蓬莱岛是个弹丸之地，民心未腐，您用何物来争这江山社稷啊？倘若再失去民事民心，江山就无望了。王爷听这个说的有理，听那个说的也对，傅宝臣可就举棋不定了。水军副帅于变于子江站起来了，王爷，我看不如在宫门外立下三张六的大杆，把盛家父子三人装在木笼之内拉上去，夜晚派人看守，不让他们逃走了，你我君臣在意。好吧，就按于副元帅的话办吧。武士奉命，立刻就立起大杆来了，就把这盛陶然父子三个人装到这庄猴的木笼子里头，用这大绳子把这木笼子拉上去，派人看着。君臣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。老庄主被装在木笼之内，极目远眺，能够观看整个剑山蓬莱岛啊。天黑了，盛陶然盛秀陵园能合眼吗？这一宿心中难过，父子爷仨无话可言。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，突然间宫门外一阵大乱，就听见兵丁高声喊嚷：段家庄三千岁，左邻山庄前来探视。盛陶然听见了，儿啊，你们的舅舅来了就好办了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书中暗表，自从盛陶然带着两个小侠客凌渊盛秀走了之后，石永杰名臣明道远就带着人严守天险庄等着呀。中午爷仨没回来，到了晚上父子爷仨还没回来，天骄二鼓了，两位老侠客可真急了，赶紧命人到内宅请出老安人，哥俩就迎到台阶之下跪下磕头：小弟拜见嫂嫂，嫂嫂一向可好？老太太叫婆子把他们哥俩搀起来：二位贤弟免礼，有事吗？二位老侠就把老太太让到书房坐下。老安人又问：二位贤弟把玉嫂唤出来有什么事吗？石永杰就把盛家父子进剑山蓬莱岛的事情说了。嫂嫂，不知您有何妙策能救他父子三人回庄啊？老太太叹了一口气，就说出了段家跟英王当初结拜立字据这层关系。哦，石永杰跟明道也明白了，看起来只能去段家庄让段洪亮凭一纸文书进山搭救盛家父子了。两个人给嫂子又施一礼：嫂子，您继续安歇吧，我们明天就奔段家庄。老太太含着眼泪走了，时间不大，天亮了。二位老侠客爷要奔段家庄去请段洪亮。就在这时候，东庄门的庄丁进来了：二位老侠，太原府小王家驼、银面仙缘、铁臂昆仑、老侠客石金生， 带着神刀手皇室红桃仙子郝文俊来了。啊，好，快快有请。老哥俩跟着家人来到东庄门一看，正当中站的是石老侠，手捻银髯，笑容可掬。肩下是神刀手黄志，这个黄志是段洪亮的亲师弟，两位老侠可也认识。这边肩下十分俊美的一位小侠客爷，正是红桃仙子郝文俊。这爷仨怎么来了？因为老侠客爷石金生是西方侠于成于洞海的好朋友，自从年羹尧出京之后，剑山蓬莱岛的人盗金牌、刺杀秦差都没得手，石金生老侠客爷一直跟着忙活来了，给佟林帮了不少的忙。现在呢，石金生又听说佟林保着年羹尧到达建州了，要平灭剑山蓬莱岛了。石老侠知道佟侠客爷用人，所以带着徒弟王环、万方前来帮助海川，正好经过东凤庄看看老朋友方奎吧。在这儿呢就遇见神刀手黄志，这黄志呢还带着红桃仙子郝文俊。这个红桃仙子郝文俊那是清初四大名剑头一位镇谷侠董谦、董化一在高丽营收的高徒啊。小侠客爷呢跟着黄志呢也是要去帮助海川，既然都想去见佟林，那就一块走吧。爷儿几个认道登徒，到了成都府，来到公馆门前，请门军往里通禀，老少群侠全体出营，大家见面彼此施礼，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。然后把这爷儿几个请进差官房，佟林、佟海川的生死之交的老哥哥镇东侠侯廷、侯振远马上进去禀报钦差大人年羹尧。因为年羹尧呢由佟林的两位老恩师二位道爷给送回来了。年羹尧一听石金生老侠可来了，来呀，有请。老少群侠陪着五位来见年大人上前施礼，年大人呢请他们落座献上茶来，就把自己丢失海川夜谭剑山的事说了。石金生可就急了，大人，公馆需要人，我就把王环、万方给留下，正好我们三个人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呢立刻动身到紫霞庄想办法进山寻找海川。好啊，石老侠客要能去一趟，我是感激不尽啊。大家伙儿有点上房下来，石金生就把俩徒弟万方、王环留下了，跟着神刀手黄志还有红袍仙子郝文俊三个人够奔紫霞庄。等到了石永杰明晨的家，一叫门，石小三把门开了。老侠客一问呢，石小三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。得嘞，您三位啊，要见二位老侠客爷，您就告奔天险庄。段洪亮的师弟神刀手黄志认识啊，头前带路，就陪着石金生、红桃仙子郝文俊来到天险庄东庄门了。三本书也简洁为妙，二位老侠出来迎接，把话说清楚了，把这三个人带到客厅。石老侠呢也把事情一说，石永杰跟明晨、明道远就把圣陶然进山寻探，想请段三爷凭一纸文书进山救人的事说了。石金生一听，二位贤弟啊，陶然公不在，您可千万别离开，我们爷仨马上告奔段家庄。这石永杰、明晨也愿意，如果要不是石金生他们三个人去，石永杰跟明晨要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两位老侠挺高兴， 那老哥哥您就辛苦一趟吧。这样呢，石金生、神刀手黄志还有红袍仙子郝文俊就来到段家庄外了，请家丁往里通禀时间不大，庄门开放，段洪亮亲自出来迎接。黄志呢先给师兄行礼，然后给石老侠郝文俊介绍，段洪亮呢就把大家请到客厅，石金生就把圣陶然的事都说了。贤弟呀，你赶紧拿一纸文书入剑山救他父子吧。好，理应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走。老哥哥，小弟我走了之后，家中之事就拜托老侠您照料了，你放心，愚兄理当效劳。段洪亮可不敢怠慢呢，赶紧吩咐家丁准备船只到内宅取了文书，到了庄外登舟，小船急行四箭，冲锋破浪，就来到了青龙闸外。这水城上的庄丁一看三千岁来了，赶紧往里通禀，时间不大，嘎啦啦啦啦，竹闸就起来了，由打里边冲出一条大船，上边正是谭桂林谭元帅带着三公银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，48名旗牌、200名兵丁排班站立。谭大帅看见段三爷了，赶紧命人搭好跳板，请段洪亮上来。段洪亮回头嘱咐小船在这儿等候，韩天跟三公马上跪倒行礼，拜见三千岁。那没得说，因为段洪亮跟英王千岁是磕头的马兄弟。段洪亮急忙用手相搀，谭大帅三公请起，段某可不敢当啊。三千岁您请。船打掉头进了闸口，到了船屋下船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直接够奔天王殿。段登、段洪亮离得挺远就看见了，宫门口的标杆之上，木笼之中，盛家父子三人被捆。段洪亮这时候放心了，心说只要活着，我这一纸文书就得管事。进宫门往里走，直到天王殿，英王傅宝臣带着文武权臣降阶而迎。三弟呀，你想死孤王了，恕孤迎接来迟。段洪亮抢行几步跪倒行礼，二哥呀，这么多年每一只眼神驰左右，您身体倒好啊。三弟呀，你起来吧，托福托福啊，二哥我还不错呀，你请进殿吧。文武官员众星捧月，陪着英王跟三千岁来到殿中，群臣跪倒磕头拜见三千岁。段洪亮用手一指，众家请起吧。然后段洪亮落座了，英王富昌看着兄弟就高兴啊，三弟啊，这些年你可疏远了愚兄啊，今日往家至此必有所为，有话就说吧。二哥呀，今天清晨我70岁的姐姐找到小弟家中，她说王爷把我姐夫和我外甥请到山中来赴英雄会，一天也不见回转，叫小弟我到山中看看。可是我刚才看到姐丈和外甥都在木笼之内，不知他们父子三人身犯何罪呀、啊。英王富昌低头沉吟了半晌，然后抬起头来，三弟啊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愿意哥哥我成事呢，还是不愿意哥哥我成事？二哥呀，我当然愿意二哥您成事。好，那我就谢谢贤弟。兄弟啊，圣老庄主奉约至此，我是以礼相待，不想两位少庄主在天王殿内打死双猴，依着文武群臣要把他们父子杀了， 姑是不忍心落个害贤之名啊，才将他们父子吊在标杆以上。贤弟啊，你既然乐意愚兄成事，怎么办吧？连你把盛家父子全都别走了，就在剑山辅佐威兄吧，你我弟兄也能长相聚首吧。啊，段胡亮一听，这是英王傅宝臣跟我说话的吗？这一定是有人教的。心说，二哥爷不是在我们家门洞里福晋要生小孩啊，啊！现在你这么跟我说话，段胡亮有心翻脸，又一想不成，我得慎重。段胡亮一笑，二哥，大清朝以孝义治天下，我两个外甥打死两只猴，您就要杀他们父子三个人，三条命敌双猴之命。二哥呀，这件事要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，天下人可要议论您呐，说您把人命看成草芥。您想一想，我姐姐年逾古稀，一门一缕，望穿秋水，垫垫两个孩儿啊！我姐夫偌大年纪，既然奉约前来，不想命丧在剑山呢、啊。天下贤士裹足不前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我姐夫十分刚强，即便抚越加身让他投降，他是宁死不肯呐、啊。如果慢慢的劝他，我看倒有商量的余地。二哥，前者您给小弟一张字简，断灯愿凭字简换我姐夫跟我外甥，使其夫妻母子团聚，以乐晚年，望求兄长允诺。我段洪亮就感激二哥的大恩大德。说到这儿，段洪亮伸手把字据掏出来往上一呈，英王笑了，贤弟呀，你可太认真了。说着呢就把字简接过来，拿过字简一看内容，不由得就想起当年福晋要生孩子，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身逢绝地，要不是三弟断灯援助，恐怕我们爷儿几个就得死在沟壑了，能有今天吗？再说了，孤王要是有德，没有圣誉，我也得天下；孤王要是无德，有十个圣誉，也是一败涂地呀。段洪亮是我一家人的救命恩人，岂能失信于他呀？再说他谈的也是正理，圣陶然天下贤士，武林敬仰，打死双猴，让他们父子三人性命抵偿，于理与情不合，手下群臣，这不是陷我英王傅宝臣于不义吗？其实呢，他就忘了燕普燕云峰大帅谭桂林为什么要杀圣誉，有他们挡的没法出去。英王这人耳软心活，他怕对不起三爷段洪亮啊！来呀，把圣老庄主父子爷仨请下来吧。大帅谭桂林没办法了，只能按照英王的话办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武士就把这爷仨推到天王殿了。老庄主还倒见二位捆着呢，他看见段洪亮，装作没看见，眼望英王傅宝臣，王爷，您欲害我圣某意思，杀寡存留，细听尊便吧。英王赶紧站起身形一抱拳，老庄主啊，委屈您了，三弟洪亮来山讲情，因此释放你父子三人，代姑亲解其父。英王站起来要亲自给圣誉松绑，段洪亮赶紧过来了，小弟代劳吧。但是圣誉明白，如果说自己这次出山 恐怕剑山蓬莱岛要加害山庄百姓，剑山蓬莱岛要火烧段家庄，下回再说。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miss you 你。